我们出发吧。 电乐吓死了。这是大帅找的吗？ 对，跟我昨天不前天的这个感觉是一样，吓我一跳。 但是听着还挺带劲的、 啊。挺带劲啊。 现在已经8:05了，各位赶紧啊收拾收拾出门啊。早高峰时段如果路上不那么好走的话，千万也别太过烦躁啊，因为我们看到呢现在北二环北三环都是在这个双方向中间一段啊，双方向都是不太好走的、 嗯、 对吧？ 是 啊，提醒大家千万注意安全。还有在这是西二环吧，西二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 对， 左下角这一片，对吧？ 西南 这块， 西南二环， 关 门桥一线， 哎呦，这都紫的都已经不行了，这 够堵的， 嗯， 是是是。 遇上烦心事儿没关系，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嗯， 咱们今天呢说说在上班的时候偷偷上网的经历， 是 啊， 来看看 为什么这网站这么吸引您、 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微信号啊，微信号，嗯， 来给我们发信息就行啊 啊。 Mr. 陈就说了，哎呀，说到上班摸鱼儿这事儿、 嗯， 我想起网站，我不知道你们上过没有啊？ 没有， 叫煎蛋网，我也没有， 我都没听说过、嗯， 我也没听说过。这煎蛋网啊，专门就有一板块，就是摸鱼大赛，去年底特别火，那不就前两天的事儿吗？都是一些网友在上班的时间画一些特别搞笑的图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些又无聊啊又好时间的事儿。比如说拿钉书机的钉子拼成一个立方体，哦， 那还上不上班啊？ 这得多耗工夫啊！就为了拿一大赛的冠军，你们也是拼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啊， 这跟拿大赛冠军没关系。这个事儿是上就日常干没关系。 嗯， 就是上班主要干这事儿。你像他本来是一很费劲的事， 是啊， 又耽误上班， 而且还费脑子， 费的主要不是脑子吧？你想象不出 来什么都费， 怎么拼立方体？ 我想象不出来什么叫立方体。 我谢谢你啊，就一大方块。 哦，方块啊，不是长方形的那个，立 那叫长方体。 哦，长方体立哦， 立方体可以是长方体，也可以是正方体。 我天呀，你不是文科的吗？ 对呀、啊，所以对概念很清晰。怎么不好拼啊？我给你拼音，不就这边俩钉儿，那边再俩钉儿，成十字交叉状不就行了吗？ 啊，就可以了呀。 对，关键是这四个钉儿怎么在一块待着？嗯，所以你弄这事还上了班吗？就这煎蛋网，明儿。 所以我说费脑子嘛， 我也玩玩去。 好嘛， 不好啊，这不好。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说经常上什么宝，呵呵，一天不上就缺点什么。嗯，超市都不去了。要不然超市经营困难 是啊。 你看第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上班以后绝不许再随便上网， 对， 超市的经营就能缓解一点。 哎，说的有理， 就严格执行。 男就说 歌还凑合、啊、 现在上网都是无招胜有招啊，拿着移动办公说事儿，移动办公说事 儿都不带匿名的 啊发这个信息基本都不带匿名的，大家注意到了吗？ 个个低着头看自己手机，有啥我们公司那些热恋当中的人啥意思？最后一句啥没看懂、 嗯、好， 反正个个低头看手机玩呗。 小云说今天车限号，就等着听我们出发吧，然后下车。 嗯， 摸鱼有啊，上班时候赶上双十一了，哎呦，趁着没人关注赶紧买了自己前面放在购物车里所有商品，发完信息我低碳出行了。 哦， 他这属于啊就是一次性的 啊， 一过就是之前都攒好了 啊， 就是非要赶上这时间嘛，我第一次赶紧买，哎呦，赶紧点出去就算是吧， 就完事儿了。 上网买东西是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因为我也没买过。 你都没有网购过？ 哦耶，没有。嗯， 我的天呀！ 我是过了一个老太爷的生活。 您属什么呀？你是 属猴啊？你不知道吗？ 哦，不是， 下周一我生日，告诉你一下、 哦、好嘛，生日礼物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真的？ 假的呀？ 你只需问你呢？你说准备好了什么？真的假的呀？你也不用多送我，你就让我怼你一年就行。 妈呀，可以，没问题。 我不答应， 我把练成钢。 我不答应。 你不怼我还不舒坦呢。 说有时间上网摸鱼是因为不够忙 啊。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有时候上网时间啊比正式工作还忙。现在我职位高了，一天五个会，200多封邮件，一整天办公室都待不了一小时。我上哪儿？这鱼长什么样啊？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叫上班摸鱼这说法。 混水摸鱼嘛， 就是这说法。 趁乱的时候干点自己 哦， 趁乱干占点便宜 啊， 还没解释清楚。 好嘛， 咱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节目？ 张海明威就说了，我上班偷上网，不学会几个快捷键，我都不好意思出来混。首先隐藏工作界面，其次学会全部最小化界面，再其次快速切换界面快捷键，基本上这些个已经能够应对大部分的状况。 我上学的时候也练过这个，就是表示我正在学习看新闻 啊， 其实我在看这个就买东西啊，或者是书的 别的视频什么的。 对对对对， 别的什么视频什么、啊、不是、啊、就我也是有一个按一个键就回来嘛， 哎，按哪个键我还真不知道， 有一天就按错了，咔嚓就是考屏，就把那屏幕咔嚓给照一下，我们家人看的就更清楚了。 你说上这个吗？ 这是一熟练工种。 对， 就你上学的时候，你摊主也容易干这事儿，你知道吧？写，你现在比如说咱们听众不是上班的人 啊， 他写作业的时候不也爱这样吗？桌斗底下放着本书，家里人一进来，叭一顶肚子，抽屉收回去了， 嘿呦， 还在学习。后来我妈说，为什么我一进来你老挺直了背呢？ 对呀、啊，干嘛要向我行注目礼、啊？ 哎，我觉得就是您一来了，对我就这么说的，我得尊重您。 啊、好，你看，这套路都太熟了啊！ 没有没有啊，这不值得学习啊！大家说说上班偷偷上网的经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给您说了体育和文化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以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体育啊，我们来先说说足球。前晚的 U22 这个国足在结束海外拉练后抵达了江苏常州啊，金正博老家。为了即将开战的U23亚洲杯呢做最后的冲刺。不过主力前锋张玉宁因为肌肉严重拉伤没有能随队回国，恐怕无缘本次这杯赛了。高准翼啊、刘一鸣这些球员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伤病，这给球队的参赛阵容带来很大的变数。而中国 U22 队重组的对手卡塔尔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当中也有很多名参赛12强的主力来华，这也让这个 U22 国足遭遇内忧外患。 是是是， 外面又强 啊， 那边主力呢又各种受伤，不来不了， 对， 此消彼长了，变成啊、嗯， 了解一下吧。在七名伤员当中呢，张玉宁的伤是最严重的。张玉宁呢，作为1997年龄段的球员，原本呢是新一届国奥队的重点培养的球员，然而呢， 保护他呀， 对呀、啊，留洋过程当中遭遇的不顺呢，使得这位前锋长期缺乏高质量的实战的磨砺。那么从去年10月7号在江阴参加 U22国足与洪都拉斯队的热身赛之后，小张啊，将近3个月都没有参加过正式比赛了。那么缺少实战的张玉宁呢，自身状态不佳可想而知。而由于目前呢 U22 国足进入亚洲杯备战的冲刺阶段了，教练组在迪拜安排了大负荷的训练，那张玉宁受伤就很难适应这样的一个训练强度。从目前情况看呢，小张需要3周左右的康复时间，而到时候 U23 亚洲杯小组赛已经结束了，即便他能提前复出，恐怕也难派上用场了。 不用、哎呀，这怎么说呢，实际上这应该一方面自己注意，另一方面教练组整个要考虑到这问题。 对，要 对 要 协调。你不能这人说饿了好几天上来就给他吃大鱼大肉， 对， 什么也来不了， 这半个月没训练。 当然这双方都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 直接上量也不行、啊、 直接上吊 上量也不行 啊。对对对、哦、是相当对。那这就 你怎么想的，像净吓人 的事，你说的不清楚，吓死我。那作为东道主来说、这个 U22 国足应该在本次亚洲杯上天时地利人和呀，但是其实这种帮助是比较有限的。你就拿天气来说，这常州啊目前也是气候比较湿冷还有雨， 呵， 对吧、 啊、 咱一会儿这旅游天气报当中也可以介绍南方的天气 问问啊。 对，那中国队呢刚刚从干热的迪拜赶回常州，那谁也得适应一下，适应天气还得预防感冒。所以说呢，对方又强，自己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多多的调整吧，生物钟的影响啊，球迷。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你一个队面临的问题， 就大家都有这个原因， 对 吧？ 人家也有不适应的问题啊。 是啊， 冷静分析对手，安排好自己的实力，才能打出好的成绩啊。 对， 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 预祝吧，预祝取得好成绩吧。好了，说了 好几十年了， 那咱也得有这口气呀、啊，得顶着，你 知道吗？是是是，就我就还有口气呢 啊，顶着。你看你又立起双板啊，不是这腰板来了， 双板是什么？ 行注目礼啊。咱说了足球，再来说说排球吧。前天呢，刚刚在客场3-1挑落了卫冕冠军江苏女排的北京汽车女排抵达了深圳，明儿他们将在这儿挑战拥有3名外援的广东恒大女排。 这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啊。这个今年联赛第一阶段的广东女排由于阵容比较年轻，出现了起伏过大的情况，虽然整体成绩一般，但最终人家打进8强了， 是 第二阶段第一轮，那么广东女排主场1-3输给了夺冠的热门上海女排，因此呢势必在接下来与北汽女排的对阵当中全力争胜。 是、 啊、有一种人说哀兵必胜、啊、确实这气势，因为对于人来说这是最非常关键的事儿、 对，不能输气势是吧， 好不好弄。 哎，北汽女排呢连续客场征战，那对体能肯定是个考验呀、啊、但是球队上一轮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震惊了全国女子排坛，哇，也是大消息，也让球队的士气大涨。那么北汽女排主教练张建章呢就表示，如果按照常理出牌，北汽女排那场、啊、比赛肯定是输了，但是因为客场作战再加上实力不如对手，所以呢一点想法都没有的北汽女排把姿态放得特别低，反而是让全队精力高度集中，再加上刚刚引进的内援王梦杰在防守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另外一名内援杨涵玉在副攻线上也有不俗的表现，他们的加盟啊，让北汽女排的战术体系和以往不同了，配合球队在其他一些位置上的大胆改变。 明白明白明白。 江苏队完全不能适应北汽女排的变化， 就甭说以前的了、是吧，我们期待这个接下来这一场吧。 是啊， 希望还能在这个比赛当中打出漂亮的这个水准，同时呢当然咱们希望北汽女排赢了， 哎， 北京人是吧？ 对呀，女排都得赢。 对，给您加油， 加油，加油！ 嗯， 要不然放这首歌，不见得。 凭什么呀？都说必须得赢。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北京女排，大家都喜欢。 百转千回的 啊， 不，你喜欢不如我喜欢。结果高磊刚才告诉我，其实这歌我不是太喜欢。 王菲的歌我告诉你，其他歌我特别喜欢。 哎，好，你别怕着被人说着。你 偏好嘛？ 你喜欢我不如我喜欢，其实放歌的不喜欢。 都被你绕进去了，你到底说什么呢？ 说说大家有没有那个上班的时候偷偷上网的经历啊？你赶紧，你那儿有没有？呆呆小熊说，曾经有工作的时候啊，曾经在有工作的时候 啊， 工作时间我最常上的网站是某这个。原创表情平台，我所从事的工作，他就是做表情那个创作的 哦。 但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做表情，那时候工作时间偷偷上表情平台，偷偷做个表情，我就往这平台上传，慢慢慢慢我就转行了 哦。 你明白吗？现在人家是爱好， 后来就成为了一个 这个是职业， 对 啊、哦，这样的真的也有 有、 啊、后来，比如我老买东西。 比如原来我们有一同事、他也是做这个服务行业的，就跟人打交道沟通交流也经常说话，哎，慢慢慢慢觉得哎我跟人交流不错，后来转行做主持人了。 大鹏吧， 我没说， 但是大鹏是做，说他是做美工的，不是做销售的， 他好像是当时是市场部的。嗨，别讨论人家了， 商场隔壁商场，真的是他，真的是这样的， 是是是是是。 这还有一位，这个陈姐说，必然呢，相亲网站找对象和工作不是不是一样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比工作还重要，所以你别在这不重要的时刻干重要的事儿了。 对啊，李长月说了，一般呀，我早上到单位就上一些个什么呢，体育网站，看看头天晚上 体育消息呢， 欧洲五大联赛的精彩回放，还有什么呢，关于国安的转会消息啊，比如说最近听说奥巴梅扬要来，我天天等他的官宣，谁呀、估计是一球星。 这个您跟大帅是同号 啊， 每天就离不开这体育消息， 就个爱个足球、 八卦新闻。 这我没说， 没有，他没有没有。七剑说，为什么上别的网，那还不是因为我心系天下大事啊，我得看新闻呐、 哦、 我不得了解这个地球吗， 呵 我不得操心吗， 你了解地球干嘛呀，了解你自己就得了。 嗯，心系天下我倒不管 啊、 为什么偏在上班的时候就想起来心系天下了，是不是下班的时候心系天下这事儿搁一边了，有的人 心那就是心系晚上该吃什么了，下班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就心系自个儿， 是红烧肉还是这个这个 哟，周周说网友正好比你大一轮呢、啊、明天也是我的生日，咱们同一天生日，你还正好比我大一轮。 明天？ 哦，明天不 是, 不是，你不是下周一吗？ 对对， 别提前了。 明天是您生日，怎么叫比我大一轮？啊，这是俩事儿， 属相 是俩事儿， 属相属相啊。一零九就说了，我退休前近十年来买了无线上网卡和笔记本电脑炒股，我利用空闲时间看看新闻，看看电视剧，每天我能看十。妈呀！您每天就看十集，一集四十分钟，您是 颈椎受得了吗？ 您活动活动吧，您啊！ 对，退休后把笔记本电脑都卖了，对，因为那电脑可能都报废了， 哎、 就是、用不了了。 真是，您那时候真是上班啊，还是看电视剧啊？ 老大提示一个路况，往上啊、哦，这个他说卢沟桥进京方向是比较堵的啊，卢沟桥进京 就是西南方向嘛。 啊， 西南方向，卢沟桥西南方向、 哦南。 刚才你不是说西南二环那比较堵吗？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估计跟那有关系。 现在是东南二环进，就是这个往北的方向也比较堵了。 对对对 对对对，实际上南二环还可以， 南二环、 南三环都还可以， 南四都可以。 对，南四环就非常好走了，但是北二环、北三环、北四环都不太好走。东边是这样的，这个东三环呢，主要集中，这是从长虹桥大概不到国贸，也到胡家楼这块，这是北往南的方向堵。那么南往北方向在三环上，实际上是从东南 应该是从华威桥 差不多 一直到双井桥， 到国贸吧，就到双井后边好走一段，到国贸那儿 又开始堵。 对对 对 对, 对， 哎，这就是常规拥堵，我告诉你、 哦， 每天都这样。我们家门口我还不了解。 俗世啊，但是俗世呢，他有时候也烦咱们。 是， 没事，咱不能被他烦了，咱就说上班偷偷上网的事儿。各位领导注意记录你们单位同事的表现，我都说了可以匿名 啊， 一般 大家都不匿， 一般的事儿大家不都匿名了 吗、啊？ 这个事儿都大家都公然就说， 人家也想了，我也没说我们家单位是叫什么名儿，对吧？ 嗯，那大家说上吧。 来， 嗯，那这个还有呢啊。雨冰冰有理说，西二环广安门桥、复兴门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请后车呢小心驾驶，非常好啊。西二环广安门桥、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注意行驶安全。还有这个钢铁 啊， 回头再念吧，这叫匿名， 匿名的是吧？ 对对， 行行行、 啊，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上班有没有偷偷上网的经历。都到底去干些什么了呢？可以匿名，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收收文化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现在文化消息如此之酷哈，我们先来关注呢，话剧《老舍五则》近日在人民大会堂迎来百场纪念，该剧是为纪念老舍诞辰111周年而作，林兆华执导，雷克生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参演，改编了五篇非常接地气的短篇小说，柳家大院也是三角断魂枪上任和兔，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旧时代里老北京人的人情冷暖。 前年12月，因空难折戟的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一年之后带着铁血军人的不败斗志重返国家大剧院。那么从昨天起，以5场铁血再燃音乐会拉开了2018年的巡演序幕，奏响了重生的战歌。这一次，红旗歌舞团为等待他们许久的中国观众带来《祖国慈祥的母亲》《我是一个兵》两首家喻户晓的中文歌曲。 嗯，向你们致敬。来关注呢，李芳芳编剧和导演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1月12号上映、 嗯、 影片的宣传曲无问近日也已经上线了。哎，说到电影我多说两句吧，就那天被邀请着看了二代妖精这个电影 啊 大家就别看了 哦。 我觉得也不能讹人导演，反正这故事讲的就没什么道理，逻辑上有点不通， 那得赖编剧。 对，比如说这男的为了比如说伤害这女孩、换取自己父亲的安全 啊， 突然间不伤害了，然后这女孩觉得特别好，这顺序反了，对不对？因为那女孩特别好，她突然间就不想上。 对对， 要不然就成了莫名其妙了。嗯，这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故事。 所以那还是那句话，就别看了。 但是我们要问，这样的钱，这样的事情就上了电影院了，它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很奇怪，我们的时间难道不是宝贵的生命吗？ 好，我们 质问一下制片人吧。 来看看，我们继续还是看电影哈。这个由科恩兄弟编剧，乔治·克鲁尼，这几位我都特别喜欢啊，包括谁主演的呢？马特·达蒙、朱利安·摩尔、奥斯卡·伊萨克等众多好莱坞一线明星主演的犯罪喜剧《迷阵凶案》也将于1月12号在国内公映。《迷阵凶案》呢，讲述了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平静小镇上发生的一起凶杀案，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影片呢曾入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马特·达蒙在片中扮演了他从影以来最胖的一个角色。 乔治·克鲁尼是这剧的导演、啊、 对， 我们也不迷信外国电影，外国电影也不都好， 那是 这个咱们也到时候看看 啊。 但是有一位演员大家觉得真好，就是印度演员阿米尔汗啊、之前演的《摔跤吧爸爸》大家都是不断的感动。 哎， 那么他还主演了《神秘巨星》1月19号全国公映。摔跤吧爸爸当中的妇女再度携手出演啊，讲述了14岁的印度少女伊西啊尹西亚的音乐梦想，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阿米尔汗饰演的音乐人夏克提库马尔，并在他的帮助下继续追梦之路。哦，是扮演小吉他的演员。真的不错，这回调过来了。 是是是， 不是爸爸逼着孩子做什么，是孩子非要 干什么了。哎，接下来还是说孩子的一个电影哈，也挺励志的，由茱莉亚·罗伯茨、欧文·威尔逊等主演的暖心励志电影《奇迹男孩》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超前点映。天生脸部畸形的10岁小男孩奥吉，因为旁人的异样目光，一直戴着头盔来获得安全感，但是他也如太阳一般散发着温暖的力量，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积极乐观的心态所感染。那么奇迹男孩这次引进中国，还特意邀请到了热心于儿童公益事业的陶虹担当推广大使，希望能将影片的正能量传播得更远。 还有一个电影好像叫《我是第一名》，就是也是讲一个小朋友、他会就是下意识发出这样的就跟小狗一样的声音。他其实这是一种病，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家都不知道，老师就觉得他胡闹，家长就觉得他不断的引起 捣乱， 就对、后来爸爸都受不了了，后来爸爸即使他知道这是病，爸爸也受不了，因为大家总是有异样的目光嘛、最后爸爸就甚至离开了这个家。这个男孩不断的特别努力，然后他就是老师和那个有一个学校就不接受他，后来他妈带他转学了，转学一到班里同学又笑话他，老师又说他，就找校长去了。结果校长什么都没让他干，就让他去听学校的音乐会，在音乐会上他还不断的发出呵呵这种声音，然后大家就笑话他震惊了。最后校长把他叫上台来说你为什么发出这种声音，小男孩就把这个经历讲了 啊， 大家一下就明白， 就感动， 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努力、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是是是， 这样的电影啊，首先就是说这个故事你不是看到说这一个人多悲惨，大家怎么欺负的，不是，他很努力，他赢得了大家的理解，有人也很有爱帮助他赢得了大家的理解。 对，从这样的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其实是爱， 就是 爱在我们的身边。 对，关键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推动，对吗？我们觉得花了哪怕是多长的时间我们都值。 是 的。 好，接下来要放这歌啊，其实是因为一条微信缘起的。 是是是，因为一条微信，有一朋友说 那我这不能叫偷偷上网吧，对不对？是三哥说的，我上班基本不上网啊，所以没有偷偷这一说，我用自己的 4G 网是不是不能算偷偷上网，因为我自己的 4G 网啊。 你自己的 4G 网，你在没在上班时间之内啊？ 时间是单位的咯。 所以你这么说不见得哦，是对的呀。 不见得，这首歌送给你啊。 值得不值得，你心里晓得，他能爱你多久，他还能爱你多久，有些事勉强不得，太近我反而只会失去更多，开花却没有结果，也只能舍得。 好吧，我们虽然是不见得，但我也比较温和的跟你说啊、这里是我们出发吧啊，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还会继续的，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时间， 还有天气预报， 还有路况信息呢。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 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八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我是周世明，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郡，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旅游天气预报，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您好全老师，我是王一。 哎，您好王一。 哎，那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近期或者这一周旅游天气的情况好不好？ 嗯，行，今天啊是小寒节气了， 嗯， 也预示着北京就进入到一年中最冷的一段时间。现在这二九还没有过完，接下来就是三九，而且从历史资料统计来看，这个小寒节气啊也比大寒节气冷，起码啊低一度。 哦， 所以这个从今天天气情况来看呢，现在8点半啊，城区的气温一般在-4到-7度， 嗯， 不过今天白天呢天气晴好。这个气温呢，最高气温预计呢在3度左右，而且风力不大，所以今天白天也适合外出啊，这个安排一些活动了。那么明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会继续维持晴好的天气，气温也和今天啊相差不是太大，预报最高气温是2度。那么天气的变化呢，现在看呢就是明天夜间预报了是天气要转阴，在山区将出现小雪的天气。不过从现在资料来看呢，这个出现降雪的时间要晚。山区出现降雪啊，预计呢会在周日的清晨4-5点钟以后， 嗯， 到上午的10点钟前后，这段时间。那么至于城区这个能否出现降雪啊，现在看呢希望不大。 你这一说我都泄气了有点。 哎，对，主要是这个水汽条件还包括地面气压涨形势啊，配合的并不是太好。 嗯， 所以咱们这个北京啊出下雪啊，特别困难， 困难，对，他们都赖他们不好好配合，哎， 对，对，天气呢主要是这样，就周日白天呢天气阴冷，而且今后一段时间呢，大家重点还是注意啊，防寒保暖吧。 好的，那比如说大家要去南方啊，现在是反季节游，都觉得会暖和一些，但是可能最近南方也在开始下雪和下雨，对吧？ 这个前天、昨天，这个河南，这个包括江苏、安徽一带这个大雪啊。在今天早上地面图上看，5点地面图上显示啊，这个降雪已经停止了。 哦， 啊，已经停止了。这个未来几天呢，像这一带呢，出现降雪的希望并不是太大。啊，江南地区的这个，但是呢，江南地区由于这个湿度很大呀，包括刚刚下完雪啊，这个天气显得特别的阴冷。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就是周六的夜间，在河北的中南部。像保定、石家庄、邢台一带有希望出现小雪天气，另外就是山西，在这一段时间段呢，将出现全省范围的小雪。所以周日如果早晨开车前往河北石家庄地区，包括山西境内，就要注意了解路况信息，注意交通安全了。 嗯，好的，感谢全老师，谢谢您。 好，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对对对， 目前呢，东三环长虹桥南侧南向北接报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外侧第二条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五环功德寺桥到上地出口西向东受两起事故影响，车多排队。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进京方向压力突出。那么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那还有京城高速来管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北港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进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西红门到新发地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稍后为您带来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这儿好啊，赶紧这个批评一下啊，图上这车强行转换车道，那您不能说人家了啊，他这个车不是一般的车，这是消防安全车。 对 啊，所以呢这个车转换车道肯定是有紧急的事件， 不然有任务的。 对对对对对、这位朋友您也稍微理解一下，您也保证一下自己的安全。 没错没错， 因为这个也是有、这法规上也是有规定的，见到这样的车 是要避让的， 消防车辆啊，救护车辆、 对 对吧， 对， 都是要注意避让、您也千万注意安全啊。 好，今天呢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呢，就是你上班的时候 对、有没有偷偷上网的经历 啊， 到底为什么？ 哎， 对吧？你像这黑色玫瑰就说了，说你看这个剑桥园那位、现在大家也不喜欢他，自己还特别痛苦， 怎么着？ 犯不上， 就是， 这不你念的吗？是吧、怎么着？ 我忘了， 你都忘了。这儿一位匿名的，我有时候下午困得不行，我就偷偷看看某论坛，哎呀，看看他们这个鬼话连篇这样的内容，精神精神 啊。 但是其实有时候也精神不了，因为写的太扯了，好作品少。啊，好作品太少， 你自己写呀。 平时在家里看吓人的电影睡觉，我们工作压力也挺大，我有任务，所以时间久了呢，我感觉我不正常。您老这么琢磨这个，可不？有一次啊，我被老板抓到了， 哎呀， 站我后面半天，我愣都没发现，他也没说我，啊，这个我是好员工吧？有活的情况下，咱们就疯了干活，不差事儿。 哦， 我跟你说，主要那是一位好老板， 对，他能分得清楚。 那可能主要是篇好文章，所以老板也不是。没有没有，真的老板呀，看了看估计是不一定是乐意的 啊、 但人还是体恤了你， 是 是不是？ 关键就像你自己说的，你完成工作的能力对吧是有的， 但你这么显摆呢，是不是可能 也不太好？ 对，以后这慎重啊， 是 慎重慎重。是 来看看嘛， 老看这吓人东西，有人是寻求那刺激，他喜欢那个刺激那快感 啊， 但时间长了也会产生一种 负疲劳 过，就没有那快感了嘛，因为你老是这个就跟弹簧老拉这劲儿，它时间长了不就没这劲儿了 啊？对 对 啊， 不好。 嗯，来看看 Mars 啊，说我是给公司做微信宣传的，早上上班， 你这理所当然。 我戴上耳机，我打开语音朗读软件，我在装作审稿啊，装作审稿。 装作这个词是精辟的， 其实呢是实际打开了你们北京广播网，我把它最小化，我听你们的直播节目，我晚上接着审稿啊，我继续听。吃喝玩乐打搜索，我这么死忠，我都感动了，被我自己。 那你到底审没审稿啊？ 一边听一边审呗， 啊、这相当于听着歌写作业， 有点这意思。嗯、看着开着电视， 理论上我觉得，反正听歌写作业是不影响我啊，我也不管别人， 那也就不影响 Mars 了呗， 是吗？是吧？ 嗯，是我们只能这么认为了。 啊、亲亲白家子说，工作就是天天上网，我搞信息管理的，我不管理，我不看我怎么管理啊？ 哦， 对不对？ 你信息管理，那管理你、 啊、 管理你们公司里边的信息、啊， 网站归你管理吗？ 就是的， 当然了，可以借鉴人的优秀表现。 那得看你打开什么页面，对不对？ 哦、 别的呢肯定是扯了，是吧？ 王真说，梁静茹这么冷门的歌都被找出来了 啊， 肯定是王一找的。不不不，今天的歌全是高磊找的， 还真是。 你们就赖他吧。 然后这个小白条说：“哎呀，这事儿我超想说一说、 嗯。 平时工作忙完了，上上网。”什么的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有一些同事啊，他分不清主次。 你看看 啊，你说他们看了微博，看百度，看了百度，看携程，啊，全让你看见了。这么说，不说领导看不看得见哈、啊，你自己也浪费自己的时间呀、啊。 你看，其实不是领导对你有意见、 啊， 其他都在工作的同事也是有意见的，因为你会打扰别人。你不打扰别人的声音，不打扰别人，还打扰别人心情呢。 对呀、啊， 我们辛苦工作，凭什么你在那儿随便浏览？ 而且 有的人就会说，那我干完了，我就可以。但是这个工作环境是大家的， 是 对吧、嗯？干完了你实在没事，你可以请病假啊。当然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但你别干扰别人心情啊。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工作环节啊，可能、嗯、一个办公室的都是环环相扣的，你这环境上可能老出问题，人家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你说你老把你的事干完，人一找你就说 啊，哎，你得现找这事儿吧， 这不行、啊， 状态都不一样。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太好。 你看还有夸我的呢，燕就说了，今天放的这些歌可以呀、啊。高磊翻身了， 你现在然后再找一首看看。 我不找了，今天 讨厌吗？ 就此打住。 裘斌说，我是一个幼儿园老师，我们上班的时候得把手机啊放到主任室的柜子里面，每天感觉和世界就断开了联系，哪有机会偷偷上网啊？ 啊， 我只能使劲看孩子。 嗨， 嗯，不容易，不是，这还是位男老师 哦， 太棒了。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幼儿园老师，叫宋征， 嗯， 前两天还来咱们隔壁的频率，就青年广播录了节目呢。 哦， 幼儿园很缺男老师啊， 是吧？ 向您致敬。 嗯， 都当了这么厉害的人物了，还要手机干什么？砸了他， 那也得要啊。你这 不是，就是我们真的向您致敬。 嗯， 您这每天联系您的人特多吧？太金贵了，这幼儿园 真是少、啊，确实少。 我也干去、啊。 好， 你知道我为什么干不了幼儿园男老师吗？ 你可以重新学学幼教嘛，肯定可以啊。 就是我们那好几个小朋友。就特别小的时候 啊， 好多家长来，比如串门到我们家，见了我之后，第一反应就当场嗷、就哭了。 为啥呀？ 家长说，可能家里很少有这么高的人。 你这还行吧？1.83米，没有多高啊。 1.87米， 怎么又找了几公分？我记得原来你说1.85米， 我挺直了背。 淡血流年说了，我做销售的呀。我告诉你，每年我都超额完成任务。我告诉你，所以我上班不用偷偷上网，根本没人管我，我就是我们公司老大。 那你跟同事关系就是个问题了，对吧？ 你就区别化对待，所以就有问题。 对、 啊， 所以那同事对你有意见，你也就只能包容了，因为你先给他们造成一种差异化的感觉， 是， 对吧？虽然你工作努力，不代表你就非要享受。 你干脆这样，你继续努力努力，把你们家老大给挤下去，你当老大，就没人对你有意见了。 哦，高磊， 我没这么想过啊。 我们的编辑叫关晓松， 是 制作人 啊。 制作人这个位置呢？ 我也从来没有觊觎过， 你可能不保了，高磊就要把你挤下去。李三伟说：“这个话题好，我现在上班最爱逛的就是淘宝，一拿手机不自然就进去了啊！我也不明白，马云是怎么做到的呢？但没有淘宝，感觉没有什么乐趣。 你卸载了， 这实际上是生活当中也有点单调，就你培养个乐趣啊， 都太多了，关键是 写大字。” 你养花、读书、写大字，当然这我觉得太多太多了。 退休的时候， 你关键你上班的时候，你不能你说拿出手机你就直接进那某宝，这太不应该了。 再说你得买多少东西啊？ 啊， 不是他怎么做到的，我也想问你是怎么做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给您说说旅游和全球趣闻的消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我们出发吧，要给您说旅游消息和天气趣闻了哈。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雪乡宰客的事儿吧。 好的，近日呢，一则是关于黑龙江雪乡坑游客的帖子呢，在网上热传。有游客呢发文说，在雪乡遭客栈老板坐地起价，自己要求退房之后呢，还被威胁先给好评才能退钱。那一时间呢，因为洁白雪景而闻名的雪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那么1月3号呢，黑龙江省大海林林业地区旅游局呢回应了此事，说已对涉事家庭旅馆进行了50,000多元的处罚， 应该的。 但是网帖部分内容不实，将充分的考虑走法律程序啊。 你看啊，你占理了也不能这个、就是说的完全不服实，对，有的地方不对，人家也这是也是对的， 对对 对吧、 啊、 那走法律程序是对的。那么这个事儿呢，大家可能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呢。这当中比如说这个方便多少钱，这可能就是人家提出来的， 嗯， 对吧，啊，那么虽然网上呢讨论热火朝天，但是雪乡当地呢旅游旺季才开始，据说这个大家觉得得天独厚的雪景，所以呢来旅游的人应该还是很多的，希望把好的服务持续下去， 对， 不然名声坏了，雪景再美可能也不那么吸引人， 就没有人心了。 没看人家前两天、哦、南方的朋友在家门口就看雪了吗？ 那对呀、啊、 对不对，你没看这雪都找不着北了吗？ 还、哎、这种、个、网上我这两天的各种的这个网络的评论帖子太多了， 对对对对， 太奇葩了都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澳门啊，近90% ATM 机安装新技术。 哦，嗯，哦，好的， 嗯， 来看看啊，这以后呢，到澳门旅游呢，取现金更方便了。澳门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台自动柜员机呢，完成了安装认识你的客户技术。持有多种银行卡的持卡人呢，可以贴有 KYC ATM 标志的自动柜员机，经面部识别之后，您就可以取款了。 就不用拿卡呀？ 直接刷脸。 哟，那我要随便一走嘚嘚往外奔钱怎么办？ 那你刷的时候你不得站在柜员机跟前啊、 哦、澳门金融管理局表示呢，澳门自2017年5月推出这个 KYC 技术之后呢，目前完成安装 KYC 技术的自动柜员机已经占总数的近90%了、 哦、 覆盖的银行卡包括银联、 Visa、 Master、 美国运通等等，内地持卡人呢可以在这个贴有 KYC ATM 标志的自动柜员机上使用内地居民身份证面部识别后呢进行这个取款操作，每次取款最高金额5000澳元或者港元啊、 嗯、 持澳门银行卡及其他地区银行卡的客户呢则不受到影响。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你赶紧接着。 对，这还是有点不保险。 我倒希望以后挂号什么能实现这样的方式， 就更方便了。 哦，对，当然挂号是给钱，这不是跟这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啊，这是取。 但是我觉得手机啊，这个面部呢识别还是可以的，因为你自己拿着这个自己的手机， 哦、 它有一个自己的私密的空间。 对对对对。 我刷钱的时候，我可以找一个角落，我不用。 所以对，反正那个地儿就得更安全一些， 对 对吧？ 啊、 但是刚才说到挂号，现在挂号是可以通过比如京医通这种 APP， 对， 可以，我挂过。 而且在这个医院缴费啊什么交钱的时候取号的时候也有那个自动， 有， 就不用排队去做了，你只要把那个医保卡插进去 就一键搞定。 对对对， 而且要 选择支付方式， 对 吧？对、啊、 告诉大家呢非常方便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觉得哎呀我不会下这个 APP 我不会弄，没关系，您直接去医院大楼的一层、哦、一般大医院的一楼、嗯、都有那种志愿的服务人员，他会在机器旁边教您怎么用、 嗯、 特别方便啊。 哦耶，我俩成功的变成了民生信息。 再来说说旅游呗， 远的事儿吧、啊。这海洋垃圾成灾了，您知道吗？这巴厘岛都进入垃圾紧急状态。 哎呦， 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旅游胜地，高磊去过好几次 啊，我还真没有一次都没去过。 哦，那我也没去过。 嗨， 沙系那来不及了 啊， 沙系滩阔，海水湛蓝，吸引游客特别多。但是现在是海洋垃圾很严峻，严峻到什么程度？你要是在垃圾空隙之间才能晒个日光浴。你要冲浪的时候一不留神就能被海里裹着垃圾砸个正着。 呵，你说这事儿， 包装盒、吸管、塑料袋满哪儿哪儿都是，巴厘岛的官员很头疼。上个月当地官员宣布一段6公里长的海滩都进入这垃圾紧急状态，包括库塔、金巴兰、肖明雅克等海滩都很有名的。 是是， 出动700位清洁工、35辆卡车清理出大约100吨的海洋垃圾，然后送到一个垃圾填埋场。各位去旅游的朋友，我们赶紧自我反省一下，这100吨里有没有你做下的孽、 哦、是，当然我前两天还听一新闻，就是跨年的时候像泰国方面也进入到了这个垃圾的紧急状态 啊。他们那儿跨年之后好像 他们好多也是特别多 迈不开腿了都 啊、 嗯， 就是反正我也觉得世界各地的游客吧都得注意这事儿。 任何狂欢、啊、就 当然了，当然了， 是， 但是因为外国人听不着咱们说的嘛，咱就先从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 对不对？ 啊，开始， 所有人都得注意，但同时，狂欢不等于抽风啊，哥， 不等于没有规则呀， 就 是吧， 就尤其是这种最基本的 啊， 对吧？再狂欢，别人踹你两脚，你也是不乐意的。那你这么把脏东西扔在大地母亲的身上，他也是会让你知道他的厉害。 这是地球，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 对对对，对，放一首好听的歌， 放一首好听的歌， 舒缓一下， 放个假，休息一下，好不好啊？ 二三，走。带一部相机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我开悟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手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来。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我开悟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手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 玩就是得好心情， 是， 对吧？但是得留下好美景啊，留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嗯，咱下次去咱能继续玩的痛快，您说是不是？ 上班也得有个好态度 啊。 嗯，说说你偷偷上网的事吧。 听海说了，我上班上网应该不叫偷偷上网吧，我因为老板让我干活的时候我不能动手机和电脑，只有在空闲的时间才能用自己的网上网，我干活的时候关系到别人的生命安全，更何况我加班老板从来不给我加班费。 老板这个不对， 对、 啊、偶尔你上个网是休息的时候是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吧，啊，中间 加班必须给加班费，凭什么不给啊？ 啊，找他聊聊，不行你找相关部门呗。 对对对，快乐的包老爷说，贴吧微博偷偷看新闻呗，午休或者闲着的时候不能只傻坐着，这不算啊，午休不算， 午休不算啊， 闲着的时候 什么叫闲？ 偶一为之，那人家有，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准备要开会啊，半个小时之后，现在大家稍等一下，这也算空闲时间吧。 如果都给圈到会议室里离开工作岗位了， 那可以， 嗯 啊， 但是也没有这么讨厌的人吧，提前半小时都给捐会议室，你们都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老板迟到了， 哦，那就随便了， 那就随便， 对不对？ 是吧， 老板最好别来，不是， 哎，别， 唐晓松说，来来来，上班拼立方体的公司还招人吗？我不要工资，管饭就行。没有这么个公司，上班拼立方体。 猫就说了，我前公司有一领导特别爱玩手游，上班时间带着手底下的人一块玩手游，我的天，根本就这、 哎、 这公司到了这公司找不到人， 要不然他成为您前公司 啊 公司， 去录音间啊，那公司还有录音间呢、 哦， 准在里面玩手游呢。哎呦，这事儿啊，也是我离职的原因之一，太不像一正经公司了。 你看，你不正经，人也不带你。 对，我就不觉得这公司有什么发展，所以走了。 安刚说了 啊， 嗯，怎么有这么多美好而又悠闲的公司？我们再打听一下这些公司的财务情况吧。 嗯 嗯， 您就不想去了？ 你看那个领导，他天天带大家玩手游，人家来这儿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 是啊， 不是哄着你玩的， 实现梦想的呀。 对对对，啊、你今天能有钱赚，明天你。两年之后还能有钱赚吗？ 啊， 还有钱赚，这是一什么公司？手游公司吧。 嗨，美美姐说，我自己开裱画店的， 哦， 每天来店 手艺厉害呀 啊每天来店里第一件事儿就是听着你们的节目干活，我累了就自己上会儿网，这就是自己的店，自己的时间，自己安 排。这 可以 装裱啊，这还是细致活、 哦、 需要调节调节。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一边干活一边听咱们节目，比如设计 是 绘图 嗯、哦、 裁缝师傅， 嗯， 很多裁缝师傅啊，我有一次去补裤子还被认出来了啊，你就是王一 哇、哦，他听声就能听出来了。 我这个裤裆您就别帮我补了，这好尴尬。因为参加过咱们原来在朝阳公园举办的那个、 啊、听众 活 动， 对、 啊、 那师傅 是那见过， 嗯，也没有免单，不是 啊，没你这 境界太低， 对，你就小心眼了，你应该多给人一倍的钱， 预计下一次开裆了再补是吗？自从我瘦了之后，这个裤裆就不补 啊，是吧是吧、 嗯？ 哎，我想问问梅梅姐，裱个画儿。怎么多长时间多少钱？我们家里还真有两幅画，要不然找您麻烦您一下。 给钱吧， 必须给， 嗯， 四倍的给我。 别做了，梅梅姐，这画有问题。潇湘夜雨说能看见我吗？怀胎十月，昨天我家宝贝终于出生了。 哎呦，棒棒的！您也辛苦了， 嗯、 真的是辛苦了。 这小鱼儿这么顺利的出生， 哎， 活泼可爱吧？ 可以，这是当然我们建议啊，您自己拿大主意啊。 对对对，拿大主意。接下来给您说说全球趣闻， 先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上期话题，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环境保护税法的纳税义务人。 按照文件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对纳税人的规定，在纳税义务上对不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以及居民个人暂不征收环保税。 另外，对于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应当缴纳环境保护税。 同时，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也应当缴纳环境保护税。 好，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环境保护税计税依据，感兴趣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哦。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嗯，接下来给您说说全球趣闻，就引出我们话题的这个。 嗯。 英国人上班上网摸鱼的现象很严重啊。那么把上班开小差呢叫上班摸鱼。 是。 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上班浏览与工作无关网站的人数也不在少数。英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呢，英国人上班时间这个摸鱼现象，平均每名雇员每天上网摸鱼 2.09 小时。 哇。 不仅严重影响到用人机构的生产力，还威胁到机构的网络安全。 我天呀。调查显示呢，雇员们上网摸鱼通常是更新个人信息、浏览交友网站、下载非法文档。嗯、好。 关键是您不能越界， 对， 共享密码啦、公共无线局域网的发敏感信息呀、不对个人社交账号采取保护措施， 那不行， 威胁网络安全了、对，所以咱们本地的各位、偶尔上一下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这些安全，但是这个主次关系 是 一定搞清楚， 该上班上班， 别坑了自己， 对， 是吧，高磊？ 啊， 好啊， 我就刚才看了一眼， 还有我自己、谢谢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明天还会继续的。 对，记住了，我们的播出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7:30准时和大家见面啊。 对对对对，我想不起来接下来的节目是娱乐72遍。 就那节目啊。 嗯， 必须听啊。 小花 啊来啦。

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天天吃饭 吃， 天天见面 饭吃， 天天的奔波，懒得抱怨。 对了， 大事儿不多， 多 小事儿不少， 可不吗？ 事儿事儿的生活，我不跟你吵 啊。 人来人往，人比花娇，江湖的相望有点小烦恼。小月依旧年纪正好，七十二变的日子就要好好的 好。 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跟您聊了这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晨曦出现的第一缕阳光，我是我对于您。 晨曦不是个人名字吗？ 你干嘛要演出啊？ 深深的祝福。 不是，我就知道晨曦好像是个人名字。 夕阳收起最后一抹嫣红，是我对您衷心的问候。 老年合唱团吸收你了， 在新年到来之际。 第一啊，老年合唱团肯定不要的。 最真挚的祝福。 第二，学龄前的艺术团也不能吸收的 啊。 他现在是准备，你要考哪儿啊你？ 我想跟二位说一下，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娱乐七十二变》的节目改变播出时间了吗？ 娱乐七十二变听着好像很耳熟， 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87.6， 以前是那个时间，现在改成上午播了。 对，上午的9点到10点，有那么仨人， 有一个小姐英宁，你往那来。 扎着了。 有俩男的，一个女的。 那女的叫小姐，有一男的王仔，有一男叫英宁。 我跟你说，你们俩都实在是，你好好说，其实是呢，一男一女俩瘦子和一胖子。 俩瘦子，那胖子叫王大磊， 那胖子王大磊， 那女瘦子叫小迪，还有一瘦子叫英宁。 幸亏我挨了一下， 我也没听清，我就听嗨嗨。 对，有那个混乱的声音把那个英宁的名字给遮盖住了， 但是从体型上还是彰显王大磊的突出。 我告诉你啊，王大磊，这节目要是没有小底啊， 你们俩太可气了。我跟你说，你们这样对得起小底吗？ 小底是谁？ 九点到十点了，好多常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觉得有点别扭， 是不是认为我们去欧洲做节目去了？告诉您，您猜对了， 我们还没有出口呢。 您猜对了，但我们没有飞机票，没钱， 我们只能现在在北京做欧洲时间的节目。 哎，你不能好好说一下这个事儿吗？ 啊，每天上午9点到10点，娱乐七十二变，还是三个人，新的时间，老调频等着您。 这三个人是王大磊， 一块嚷嚷谁也听不见。您记住了，有英宁，有小底， 王大磊。 我觉得真没人听咱们这节目了。 对，您是不是觉得我们仨内讧了？哈哈，您又猜对了。 又哄了， 甭管什么内不内的。 但是在新的一年里，希望持续的带给您欢乐。得说说在新的一年里咱们节目有些什么新的变化。 太多了，您比如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三个人录音时候坐的位置可能会有变化， 穿的衣服可能有变化， 体重也有变化。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是丰富了其他的一些单元啊。您比如说我们有 单元， 有快乐茶园、快乐书场、快乐演播室三个新的小栏目啊。一听快乐书场您就知道这里面有说书的事儿，是不是？ 其实没有。 好，过，咱们说下一个啊，快乐演播室，一听有拍电视的事儿吗？ 其实也没有。 好，过，下一个，快乐茶园，一定是闲谈文化，闲谈身边事儿吧？ 哎，有闲谈， 这回说对了。有时候我们还会邀请一些民俗专家呀，或者是文化名人呀，还有一些熟知北京的文化民俗历史的学者。当然，这些嘉宾呢都是咱们的街坊，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趣儿， 有闲。 快乐书场，我们仨呀，希望在这儿可以尝试一下风格多变的这个说书形式。那可能主讲是小柱，哎，他就不好听，那咱就换。 换大磊，你就爱听了吧？ 听不久也腻味，就换。小花一来，哎，眉开眼笑，也都挺好。 哎呦，听出了，听出眉开眼笑。 快乐演播室呢，跟大家也说说，我们今年呢还要试点一个高科技的人工智能小兵，作为一种尝试吧，加入到内容里。这两年呢，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在未来呢，恐怕跟咱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现在人工智能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上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对，他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而我们也在适应的过程中，所以呢，不如在 一块适应适应。 哎，对，热热热热。 总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希望尝试更多有趣的一些形式，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能够多多的包容我们。 对，也欢迎您来信来电来函， 多批评王大雷，指导小柱。 对，这里根本就没有小花的什么事儿， 让他们跟上我的步伐。 谢谢。 人工智能这个环节您肯定挺感兴趣的，您关注我们周五的节目， 您兴许就能听到人工智能篇。 节目大致的改变状况呢就是这样的，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您每天上午9点到10点准时准点准点准时 FM87.6 收听娱乐72变， 小底英宁王大雷 恭候您， 咱不见不散。 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 马笑宇老师是金奖银奖铜奖 集三奖于一身， 对，他是三等奖的录音师。 大街酒吧里，方西瓜， 谁叫这名字？哎，这是个艺名吧？ 对， 他这本名应该叫方方什么？ 清平。 谁叫方西瓜？我问你。 嘿，没跟你说吗？什么过去的老艺人，什么架冬瓜、大狗熊，叫方西瓜，一点都不见怪啊。 嘿，那你说的是一相声演员，那个起名叫方西瓜。 我刚才说了，这方西瓜是个艺名吧？这本名肯定不叫这个嘛。 那你愿意叫什么？ 我愿意叫什么？我愿意叫什么不重要，我就说谁起这艺名叫方西瓜，一听就是个笑星。是 谁跟你说名字的事了？你那，你瞧你那话多的，小猪要说什么都忘了。 我想说呀，就是西瓜都是圆的，叫方西瓜，就感觉是好像不合乎常理， 很另类， 所以说是个喜剧式的人物的艺名。 哎、对，叫方西瓜嘛。 对对对。 谁说西瓜不能方的呀？ 我跟你说啊。从科学跟实践上证明这个西瓜不能放。 王大雷你可真是少见多怪了。 怎么呢？ 这西瓜呀可以有别的形状。 你没吃过方的？ 关键看你怎么切。 怎么切？ 哎，你切成月牙的呀，切成三角的呀。 你说切完了之后造型 啊， 那造型多了。 不是 西瓜龙西瓜凤， 你要这样吃一次这方西瓜，那这也不难呀、就是、 哪儿买去啊？ 旁边咱们超市卖了异形西瓜。 异形， 叫异就是奇异的异。 现在好像是有这样的那个拿模子扣出来的西瓜， 不是拿模子扣的，是这西瓜长的时候啊，就给乳在一个方箱子里边， 那不一样吗？ 哎，那跟以前那葫芦是不是？ 对， 制作的特别的那种形状的时候也跟 一样， 对， 模子里头让它按着模子去长去。 对，长那葫芦呢就歪风狼的， 嗯，各种形状 长的西瓜呢就方了。你说要长的也行，要椭圆的它也能长。 哎，对了， 你听我说啊，要是椭圆的，就是哈密。 椭圆的西瓜也不是没有， 原来也有、 啊、现在也有、 哎、有有。 这个西瓜， 那就是说大磊，你只要有一个盒， 我要有一个盒，我岁数得够了才行的。 你只要有一弄一个大盒，你什么东西放里边，过一段时间你打开一看 都长毛。 哎呦，合着这保鲜的功能做的不够好的。 你搁盒里不搁冰箱里可不得长毛吗？ 他说的就是弄一个，像你的话弄一个模子，让它在里边充分的长。但是小花得是这么说啊，你这盒得是多大的盒？你比如说装西瓜的盒，你里边装一串葡萄，那接触的还是圆的。 而且它不是说有盒的问题，它是那个模型就把那扣住了，而且能长大才行。 嗯， 哦， 对不对？ 那你说葡萄一人弄一小盒装接方葡萄，是不是也挺好的呀？ 方葡萄不好往一块长，长得跟积木似的，长一魔方来 满出轱辘呀。 我觉得它能长成这种奇形的一定是皮儿厚的，皮儿薄的长不成那样， 就厉害了。 对，方冬瓜什么椭圆的绝对能行，什么五角星的 五角星那是杨桃， 今后把这模子也设计成那样啊。 那你说杨桃能种成方的吗？ 小方行，大方不行。 哦， 为什么大家要吃方的呢？ 它好码呀，你黄瓜弄成方的，西红柿弄成方的。 一小抽屉一小抽屉的往里面抽词 儿。我觉得第一是为了新鲜，第二他说这个便于运输，它圆的呀好多空间它是浪费的。 对， 梆梆梆梆梆跟砌砖似的，它砌 都给砸了。梆梆梆梆梆，你这形容词， 它砌的特别严丝合缝， 码的很严。 哎， 哦， 密实而且结实， 那行， 那还不错。就是有一方西瓜，你们家连板凳都省了，拼吧拼吧，连桌子都 坐不住啊，一坐扑哧漏了。 哎，我问你，借这机会问问你。要做一方鸡蛋你敢吃吗？ 方鸡蛋， 方鸡蛋怎么出来的呢？ 你恨不得让这蛋长 模子里吧。 哦，那是费点劲了。 植物动物是不行的。 那人脸呢？就比如说现在那种方脸都觉得不好看，要这一小尖儿脸， 整形削骨。 哎，小花， 尖儿的那什么空里边， 这尖儿脸啊，这我理解，但是得说这尖儿是朝哪边的。 这个做胎的时候多吃瓜子 哦，那看他怎么刻了。 那你不能说出来以后给他套一句什么小 baby， 出 来以后 再套就晚了，你知道吧？胎的时候 不是新生儿脑袋是软的吗？ 对呀、啊，新生儿脑袋软，你拍扁了也不成。 你说那个拍太扁了，又不是贴饼的， 这是软的，他这骨骼也是有了，你让他往那上长也不容易，对吧？ 好，那就是说你还是接受方西瓜、方土豆。西瓜咱们都说方西瓜可以吃，对不对？ 但是这样啊，方西瓜可以吃，不利于啃。圆西瓜原来说切圆能啃、 哎，你见过西瓜削皮的吗？ 没见过。 还是方西瓜就好削皮，拿打刀噗噗噗噗，六下， 那是好切吧？ 然后找四个人四个面开始。 不，你要找一个人啊，就挖这边挖一个眼儿，对面的挖六个眼儿，骨子色子。 那行，不管怎么吃吧。我跟你们说，这西瓜现在就是有卖的了。平时一个西瓜，你们觉得这时节应该？ 这西瓜两块多钱 啊， 一斤。 夏天最便宜，两块多钱。 这会儿的西瓜基本上在两块多，你看你去超市买都是两块多钱，不到三块钱一斤， 是吧？ 论斤卖，西瓜没很少有论个儿卖，因为它大小不一样。 这西瓜怎么卖？ 你大概出个价，你觉得？ 我出个价， 我估计啊， 你要买 你先问我这西瓜大概齐多少斤一个。这是很 就是还是跟普通的西瓜也差了太多吧？ 普通西瓜七八斤小个儿的吧？ 对。 15块钱，我猜50块钱， 100块钱。 你们就想吃方西瓜，没意思你们。 我怎么就没意思？我100块钱买一方西瓜还不行？ 标价1688。 行， 住一宿。 什么住一宿？ 跟西瓜 方 住一宿。 您愿意住西瓜窖？ 愿意搂西瓜？ 我听1688像住宿费。 天价的西瓜。 一个西瓜1000多少钱？ 688。 1688。 炒作。这就跟那个什么那会儿的苹果是一样的炒作。 我跟你说，有一小伙还真买了，当时啊他是觉得忒新鲜了，我得尝尝。他们说的不是转基因的西瓜，就买了一个，回家一看傻眼了，里边没熟的样子，全是那白肉。 街坊还问呢，什么味儿？什么味儿啊？又酸又涩，还有点骚味。 哎呦， 哎呀，这方西瓜可能就是那个味儿。这西瓜就是没熟啊，粉瓤的呢， 这又苦又涩呀。 我觉得这样，原来买那圆西瓜要是生的能退货换， 对， 这应该也能换，1600多买的呢。 这买不切一小口先看看呀？ 切哪儿啊？ 那方西瓜也能切出三角来啊？ 嘿，这倒是实话，把侧面 圆形的切三角好切， 更好切了。谁说的？方西瓜把边一侧，咔就是一三角了，锥形的。 你听我讲，方西瓜直接剁角就是出来，就是、 哎就是、 方西瓜有几个角？ 对 方西瓜应该有1234八个角， 八个角。我拿刀噗切一个角，还剩几个角？ 还剩七个角。 完了，没学。 怎么就完了？ 切一个角，你再想想还有几个角？ 还有七个呀、啊。 那七个不动，八个那个角切下去之后，是不是又多出仨角了呀？ 啊，那不算。哎，西瓜应该按俩瓣往外卖，按拔楞锤这么卖。就是买都是一对一对的买， 这个是李元霸吗？ 没有， 李元庆和这几个使锤子你还都了解。 哎，那这相声里面那个可合适了啊，改行里边那卖西瓜的啊。 对， 你要是不接 我的西瓜赛沙锤。 沙锤呀、啊，还乐器吗？ 真正是汉阳的一大堆。 能把金少山给难为死， 侯文林也受不了啊。 这脚板呢？ 咱往后点吧， 你躲开吧。 我的西瓜赛沙糖，真正是汉阳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吃， 全给吓跑了， 那还不好。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你看那小伙啊，拿1000块钱买一方西瓜，这小伙呢？ 那小伙是谁？ 那小伙没写名，可能怕丢人吧。这小伙吧，拿了1000块钱造了一个钢铁侠的战衣。 1000块钱？ 自己弄的呀，亲手打造。 那要这么说，我觉得这战衣也不值钱。 那不值钱，好歹也是自己做的呀。 那就是拿点泡沫这弄一个呗。 有创意在里头啊，人家重庆小伙就是凭着这种痴迷和爱，68天花了200多小时，亲手打造的。 你先等会儿啊。 花多少天？ 68天。 68天，总共多少个小时？1000多小时。 你想，你上班不能干这事儿， 你看花出一半的时间来做这个衣服来，那可真不容易了。 就等于说自己的空闲时间、休息时间全部在做这个。 对呀， 战衣 投入还是挺大的。 而且咱们看钢铁侠的时候啊，我没那么细致，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样。那居然还有第几号、第几号的盔甲？ 对，他那个研发过好多套。 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就有的战衣还稍微落后点，有的先进点。 对， 越往后的号越大的那些。 对，有叉的。 王大磊不行，王大磊看着那套战衣还得先熨呢。 这王大磊你不羡慕吗？这大冬天你来这么一身穿， 最好姐穿不热乎呢。 我羡慕这个玩意儿， 钢铁的盔甲穿出去 多冷啊！ 你走的 滋不进去啊！ 对，挺 谁说滋不进去的？ 你就 滋不进去，我就憋死了。 哎，有风有风，走道听了哐啷响的，小区老太太说：“儿子，快去，出去，磨刀的来了。” 但是真威风啊，王大磊！ 这 你挤地铁，早上7点多那地铁， 谁跟你挤呀、 啊？多钱 老安检过不去， 老报警是吧？ 对。 老显有金属， 对，就是把你顺的那履带上，呜进那黑屋， 对，把我顺履带， 然后那小黑屋那头你出来了， 做 B 超，先看看， 超不透。 经过多方分析，没事儿，就是一件衣服， 对， 没有什么这个伤害性， 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不是，他爱这个，他就喜欢，他就有兴趣做这衣服。 那 你妈小时候给你做衣服呢，为什么呀？ 爱你呀。 对呀。 真的，你想想，你小时候出生了以后，你爸给你咔先上盔甲，这多好玩。 对，尤其小孩100天的时候都得挂铁锁， 多可乐。 你看王大磊挂一 铁 甲，嘿， 哎呦，这说明我呀从小我就这么坚硬。嘿，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婴儿照对你现在失去意义了，因为你现在已经中年油腻了。我觉得还是挤地铁对你更实在一点，挤公交。 哎，我就想钢铁侠那个能飞，他这肯定飞不了吧？ 那多新鲜，1000块钱就想飞。 对， 我再给1000块钱能飞吗？哎、 不是，小花，你说呢？咱又不是说机票，咱这说这个盔甲，1000多块钱就想飞，也有廉价机票。 你可以飞啊，你穿着盔甲上飞机去啊！你先过安检， 又还得给你搁在那个 传送带 放射科，还得拿那过，找一核磁。出来时候成罐头了， 拿那个小扫把扫你浑身，嘚嘚嘚嘚嘚扫。 主要是你这个，人家都是看身体内藏什么铁，你这是铁里面藏的 什么身体？ 对， 还是罐头。 你还不耐烦呢？ 弄完，快点，干嘛？我准备拆弹去。 那位说，行了， 好，这战衣的收听系统还不好。 1000块钱，你想怎么着？你听得清？ 你有俩眼儿吧？ 结果的呢？那个安检 脱这服装是不是还得雇人啊？ 当当敲两下铁皮啊！明白了，可以走了。 但是咱们这儿所有的男性街坊都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想穿穿这铁衣。 哎，都觉得能自己做这一身确实牛。 不容易，这个还真是。 如果要是纯铁的确实不容易，因为这需要这个焊接，需要打铁，这需要有相当的手艺， 而且它有些轴地方它得活动，还得灵活。 真的是没有技术含量，你等想弄。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遍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遍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